朝鲜日军性奴籍被强征受害者问题对策委员会发言人就最近在南朝鲜有要求朴槿惠逆节集团的反民族罪恶产物亲日卖国的极点日军性奴问题协议无效的气势空前高涨一事1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朴槿惠集团在执政期间伙同日本的安倍集团跑住了日军性奴问题协议，这是一份前所未有的耻辱的卖国文书，从日本没有得到任何谢罪，却收到几分钱来密约了掩盖日本帝国主义者惨无人道的性奴犯罪。日军性奴问题是一种特大型反人道犯罪，给朝鲜民族强加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和无可估量的损失。它并不是一个通过重新协商或外交协议来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清算朴槿惠击毙的问题，而是一个完全除掉南朝鲜社会根深蒂固的恶习崇拜和屈从的问题。谈话接着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造成了我们朝鲜民族从精神肉体上受到痛苦，性奴受害者的人生遭到破坏，这是拿什么也挽回不了的。但是日本反动集团却说什么慰安妇问题协议得到了最终而又不可逆的解决，日本对慰安妇问题的道歉再也不会有的等等，不但不对过去罪恶进行反省，反而极度蔑视南朝鲜人民，如今还以殖民地宗主国自居。更为严重的是，南朝鲜当局掩盖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妇女等全体朝鲜民族所犯下的天怒人怨的弥天大罪，反倒和千年宿敌日本一起大谈什么关系发展、面向未来等等，依然干出一种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的丑恶的卖国叛族行为。谈话强调，南朝鲜当局如果无视朝鲜民族的要求，执意推行卑鄙的对日屈从政策，被日本厚颜无耻的奸计摆布，就会在民族面前只会留下可耻的罪恶。